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多事之秋唔会有咗啊！嗱，啲 software 完全咧都搞唔捻掂啊！我哋觉得搞咗搞几耐？搞咗个半钟啊！啊，一个钟一个钟。咁咧，我系谂住咧，将所有啲节目咧都变成立体声噶嘛。咁呢集都唔知系咪啊？好啦，麻烦。 系。 因为而家只 software 咧又有啲问题，啊，要俾钱买啦，又要俾钱买，而家又要俾钱买，而家成日都要俾钱，唔知点解。不算啦，而家好用就我俾啦。 喂，呢啲要俾喎。 系啊，但系啲网友唔会俾翻我噶嘛，听又肯，唔听口。系。咁啊先嗱，当然啦，你想俾有好多方法嘅。神山府暂时啊，而家缺货就冇得卖住先啦。 缺咗啦。 又缺啦。 系噃，上次我话剩多两盒俾我嘅。 咪我咪俾咗两盒咯。 咪只要再两盒嘛。 仲要两盒咩？冇啦。 冇啦。 我自己私人，我私人有两盒。做我自己， 我就冇啦，唔使啦，留翻俾你，試下我上嗰次話，誒擺阿文嗰度啊，兩下，咁樣， 冇啦， 第二次先咯。 我盡量睇下班， 唔係緊有嘅。 唔係，我都係盡量班唔班到啊。 嗰啲期啊，博唔到啫，博到一定有嘅。 唔係啊，而家基本上好撚大鑊 嘅。我早兩日去啲連鎖超市買嘢咧，啲阿姐話而家日本運嚟啊，都要幾個月船期嘅。 你唔係啊，係冇船啦， 前期要喺日本要幾個月， 即頭冇船啦。 日本嗰啲唔使講啦， 即都要幾個月先嚟到。 你知唔知而家我攞神山火，我係飛機運噶啦。 哦，飛機會好啲，佢哋話。 都爛啦。 哦，咁啊， 你知唔知而家全球都冇船啊？ 飛機啊，重盤咗咯。 我唔係緊要啦，唉， 空運喎， 空運其實唔得，我一箱半箱唔會好多錢啫嘛。 話曬坐飛機啊， 係 咪先？ 即係其實即係而家根本 唔係你量大就好大影響飛機。 係啦，咁 如果你量係多冇乜所謂，係 咪先？你諗下，因為而家冇貨櫃啊，啲貨櫃去咗翻唔到嚟，因為全球停曬。 空運好啲咯，佢哋話係咯，嚇好少少啊。 但係我哋馬來西亞又要空運又唔係好咧，講真又話咩檢疫問題，所以。所以神山府係暫時真係冇貨，但係 主要係馬來西亞本身疫情嗰啲。係 啦，咁咧，但係咧，我知道咧，間公司咧執一間批發咧，佢唔準唔曬嘅，佢點都要留翻十盒八盒喺自己度嘅。係點解咧？十盒八盒 人， 十盒八盒咁咧，等你啲可能買咗啲，可能有啲嘢爛啊，有啲嘢。有啲問題佢換咧，佢都已經有貨換翻俾你啊嘛。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唔係，我今日我都有講埋先，即係佢哋一定有，但係佢唔會攞出嚟俾你嘅啫，因為佢就預咗佢將來又要人替換咗。哇！咁我如果我將嗰十幾盒或者幾盒唔知幾多啦，賣埋俾你。咁如果第二個客户有啲貨要退翻嚟，你換唔翻俾佢，咁佢影響個商譽啊嘛。一個叻嘅。老細啊，或者一個批發咧，佢點都留翻少少喺度，我做後備嘅。上次我無啦啦 有咩要換嘅？ 我上次無啦啦可以攞多十盒咧，就係因為係咁樣。咁其實我估到佢應該仲有十零盒喺度嘅，一定係嘅。咁我但係而家要攞咧，佢就唔俾你嘅。 嗯。 啊，等下我有打嚟，我買咗七七八八啦，啊冇乜貨翻嚟退啦，啊咁樣咁嘅話，咁啊我咪同佢講咯。喂，你嗰十零盒賣埋俾我啦，俾埋我啦。咁最多我親身去攞嘅啫，因為而家我係運過嚟屋企噶嘛，咁我最多就親身去攞嘅咧。 咩問題咧，阿古？ 唔 係，有問題啦，係咪佢嗰間廠內銷都唔夠咧，仲出口？ 即係 我唔知啊，完全唔知啊，我唔 嗱嗰邊內銷都唔夠咯，喂，我仲要出口咧？ 係啊，可能 又係依個問題啦。 可能好麻好流啦，又咯，咁我唔知。 嗰啲人都需要噶，唔好理我依啲。 咁啊，疫情啊，真係影響好大嘅。 疫情底下，梗係嗰邊都需要啊嘛。喂，內銷都唔夠，何況出口？ 咁疫情啊，真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唔買神山府嘅朋友，冇得買神山府嘅，咁唔係冇得幫襯我嘅。 唔係食偉哥 啊？唔係，唔好食呢啲咁嘢啦。 冇神山府食偉哥，撐住 你唔係冇得唔支持我，或者冇得唔幫襯我。其實有啊，即係你要知道咧，其實聽戰嗱好簡單，戰南俱樂部呢個節目咧，你係唔會打開個喇叭去聽商業電台咁聽噶嘛？ 哦，好少啦。 你只有兩個可能性啊嘛，一。就喺屋企冇人冇人啊，咁啊就係開住個喇叭咧，係冇人喎。如果其次就全部都係應該揾個耳筒嚟聽噶嘛，即基本上 我覺得我估咯，我嘅聽眾而家聽緊嘅都係一定係攞個耳筒嚟聽嘅，係咪先？係咪先？嗱，講埋先。咁而家咁啱得咁巧咧，小弟咧就有就人哋都係得啦，阿啲有批貨，係啦，咁有啲 高科技嘢， 啊有隻藍牙耳機，有兩隻，咁咧就俾我代買。 代買。 咁如果網友咧係需要買耳機咧，就可以同我講嘅。 可以同你講。 咁咧呢只 Extreme Tech 啊，哇！呢英文真係好鬼難讀。咁啊，而家有兩隻 model 嘅，一隻叫 XT18，一隻叫 XT28 兩種。 哦，係。 咁 XT18 咧。就白色的啦，咁其實有黑有幾隻色嘅，有黑色、白色嘅，但唔到，你唔好煩到我啦，全部白色 ，OK？ 嗯， 啊 X 嗰只，咁咧就係賣緊258蚊， 嗯， 啊，咁啊，咁啊有一隻咧就我而家我用緊嘅，就叫 XT28， 嗯， 啊，咁就賣緊398， 哇，咁啊爭咗百幾蚊啊，咁樣， 爭百零蚊，我唔知道，因為我未用過嘅啫，一百噶嘛。我用啊，梗係用佢最好噶啦。咁我用過，我感覺上 OK 嘅。 OK 嘅。 咁但係一定爭嗰百幾蚊，我懷疑係咪嗰啲電池問題咧？應該。 咁我都唔清楚啦。總之應該係。咁你其實我已經有網友買咗噶啦。 網友買咗。 有網友買咗只100，亦都有兩個網友買咗只200噶啦。 嗯 嗯。已經有人買咗噶啦。咁我都未炸型嘅，啲網友未炸型嘅。嗯。咁咪咗嚟咧，有啲網友仲未送到啦。 係， 咁有個物已經送咗過去㗎啦，咁啊暫時都話 OK 啦。 咩價錢包郵香港啊？ 即係定係要點啊？香港唔包郵，香港唔包郵。 即係你講嗰個價錢係入俾你，係 啦， 再俾郵費。 係啦，自己到時審屋對付。 大概幾錢到啊？ 20蚊到咯，20蚊到。 即係你會寄到付俾佢。 到付俾佢，咁你去到就攞得啦。嚇，咁啊就希望啲網友支持下啦。懷念其實你聽自然俱樂部，你都需要一個耳筒㗎啦。基本上係。一定要有嘅嘢嚟噶啦，基本上你唔會打開個喇叭嚟聽。 嗯。 咁所以之後可以有啲機會賺下小弟嘅。 嗯。 好啦，咁啊講下嗰樣嘢，講下啲 有問題喎。 市啊，有咩問題？ 咩問題啊？講咗好似講快過頭。 快過頭，記得咗。 唔係你要記住咧，其實你要我哋做節目係咁樣嘅，即係等有一個人講完之後，你俾個，譬如你有嘢想講，唔好即刻插斷佢，咁你永遠都唔使講，咁你記住喺個腦度，我哋講完啦。你先講， 我又諗到啦。 諗到啦。 頭先嗰兩隻耳機嘅，你話一隻200，一隻300嘅。 一百二百。 唔 係 ，model 係 一百二百。 一隻賣258，一個賣398。 係咪嗰個音量唔同咧？ 即係耳機啊。 係啦，因為個音係舒服啲。 嗱，我可能係同埋我覺得可能係佢通常依啲耳機藍牙又好細啊，要另外有個充電寶嘅物體㗎。即係俾佢插電會唔會 都差唔多嘅啫，其實 差唔多。 其實差唔多嘅，喺網友見唔到你手指指嘅個高頭嘅嚇一樣嘅，差唔多嘅兩款差唔多，只係個外機唔同就充電嘅寶都差唔多，都差唔多。 可能充電寶有入邊個電個儲存量咯。 嗱，我所用完全唔知，因為我冇攞。 你要做一個負責任嘅賣家。 我冇攞過只100嚟用，但係我淨係可以俾只200嚟，我用緊啊200，我用緊啊嚇。 感覺上點 咧 ？OK 咯 ，OK 你。 續航得唔得？有時呢啲即係聽幾耐要，譬如你用嚟聽音樂。 我唔係聽，因為我嗱啱啊講，我本身咧唔係話日日齋聽歌成啊，我唔係一個聽歌人，我係例如有時攞嚟聽下我哋啲。聽下我哋嗰啲聊天室講嘢啊咁樣，咁嗰啲嘅啫嘛。咁我實夠用，我兩日差。 唔係即係幾耐差一次電咧？就 我兩日差一次電咯。 佢 有。我兩日都唔使啊，都唔使差一次電咯。我基本上我可以用好鬼多人，因為呢個嗰個充電寶啊，佢會主動幫你充電噶嘛。咁夠用實夠用嘅啊，唔使望呢啲噶啦，呢啲寫嘅啫嘛。你估咩嗰啲咩兩天充一次電寫嘅啫，你唔好信呢啲啦。你送到實用嗰個啦，好唔好啊？嚇！ 唔係佢講緊100就原來100都可以用到，即係可以連續播放7小時，加埋個充電寶咧，用到30小時以上。 一直都係咁樣啦，我唔會信呢啲嘢。 咁啊，200就未講，可能仲多啲咯。 啊，差唔多，其實我覺得兩嘢差唔多啦。 唔係之前牛哥買嘢貴㗎啦， 唔係唔緊要。一樣嘅啫，因為阿的俾我嘅錢咧，你買只平嘅，買只貴嘅，我都係賺咁多。 哦，咁樣哦。 啊，咁所以你冇乜所謂嘅。 冇錯。 但係講真，坦白講，我都覺得我係只係你冇得揀嘅，就顏色我係唔俾你揀嘅啫。即係好多麻煩，跟住又要買黑色，又要買白色。 咁你買白色即係100嘅啫喎。 係啊， 100即係俾250幾蚊嘅啫喎。 係啊係啊。 即係網友買唔到200， 即係俾唔到398蚊啊？ 唔係啊，黑色同白色，因為其實咧一百咧即係 TX 一百咧有黑色同白色嘅。 哦，啊，二百都有黑色同白色。 二百就唔係，係藍，係湖水藍同埋粉紅。 咁你即係冇賣二百型號啦，冇得賣收人哋398啦。 點解啊？有啊。 你話淨係賣白色？ 唔係，我淨係賣一百，我淨係賣白，淨係賣白色。 哦，咁二百有咩？ 二百淨係賣藍色。 哦，得得。 啊，明明白。 明。 咁希望啲網友幫襯下啦。 咁我明啦。 啊，因為坦白講，其實網友都基本上係要用耳筒啊。既然係用耳筒咧，就不如幫襯我啦，好冇？啊咁樣。嗱，我坦白講，我一直就咁兜嘢嘅啫。 就唔兜嘢㗎 就 OK 咧，就好似嗰個物料唔同喎。 物料都 唔好理佢啦。總之我所有其實我嘅 Facebook 啊，我其他嘢我都寫曬佢，你佢嗰 即係佢嗰段嘢啦， 佢嗰段嘢㗎啦，佢測評啊，我整好曬㗎啦。咁你可以上去睇下，我又唔會強迫你買嘅，因為買唔買唔關我事嘅，一日滴嘅啫嘛。 嗯， 係先 咁啊？我得而家點咧？係啊，啲網友好多掛住佢喎，聽收到風。 病咗啊！ 咩事啊？ 唔知啊，唔知山花柳定咩唔捻，直接病捻咗。 佢而家咩位置有冇得方唔方便公開啊？ 佢而家咪喺深圳咯， 即係可以公開。 啊，咁啊做緊啲水財經嘅嘢咯，啊小打靶啦呢啲。 唔係佢有冇會唔會啊搞翻啲節目話益下啲？ 想啊，我翻唔到去大陸，我想翻大陸同佢哋傾下嘢㗎。 唔係用 Zoom 嚟錄節目啦，的即 係。唔係咯，直頭叫佢哋自己開。阿的同阿碌佢哋，我同佢講過下嘅， 有冇興趣咧？因為我聽到都係都幾 阿碌就一定有興趣嘅，阿的咧就屌啦，萬煩！我唔親身上一次大陸咧，我搞唔掂佢。 因為阿的以前係同阿黃瑞做啊， 係啊， 阿老蕭 即係阿的，阿的 同阿君同面啊， 係總即係我同佢傾過嘅，因為我想搞台啊嘛。 喂，其實阿的真係拍過好多網台，但係大咖嘅喎。 係㗎， 即係咁講喎，係咪先？ 仔啊，你 啱啱先 教嗰啲啊。 佢好似有冇拍過？ 燒肉丸啦，都有，全部都有，好多。 跟住陶哥行一定有啦。 有啦， 刁民就有啦，係咯，佢全部拍啲大咖。 咁我嘅拍過曬，我係黃勇文，我黃勇文都拍過啦。 唔係，你係網台節目主持，阿的唔算啊嘛。阿的係屬於係用。網台搞手嘛， 唔好理佢啦。我先係叫網台搞手，冇我有撚網台電台。我唔帶個網台電台落嚟。 四廿五， 啲 C 邊使坐監啊！屌你老黐人事，喂真係喎！我唔帶個網台電台落嚟，老蕭啊，即邊使著草啊？屌係喎！你唔做網台電台，你點會而家咧賴撚曬嘢啫？所以全部嘅責任都喺我度。哇！你話屌你老，我要死啊！我驚大禍啦！如果你兩啲坐監就入我數， 你咁多 着草又入我數啦，點解 你咁多粗口真係要用耳機聽先得？ 真係冇辦法，真係冇 得喺屋企咁樣播出嚟。 係啊，所以 搭巴士聽又唔得。 係咯，所以你一定係要用耳機。好啦，咁啊都係講下時事啊。 係 最新消息。 係 個消息係一個我一向都唔信任嘅媒體。 係 佢傳播媒體講出嚟嘅。 係 香港01。 係 嗱，首先我要而家學下老蕭。即係我唔妥嗰啲咧，我就一定要講得出嚟。我唔妥，我同另一係好係啊，即係阿老細咁樣啊。我唔中意佢咧，我就會將佢 講出嚟先。即係個評論之前要講咗。 我好撚唔中意01，唔係話因為佢係藍絲嘅關係。OK， 係點解咧？ 佢係中意老作 零 信佢啦，我信佢個好撚多次噶啦，話埋俾你聽。我即係十次咧，有八次係賴嘢 嘅。咪有冇？ 佢所謂嗰啲收風咧？鳩噏兩個字搞掂，講完佢覺得自己係咧，佢都係佢係當有消息人士，次次都係你。 你咪有冇啲佢唔中嘅例子扇你嘅，扇得好硬嘅，即係佢一兩個 有唔記得， 唔記得，但係肯定有， 肯定有，仲好撚多， 好撚多。 好啦，但係佢而家嚟一個呢個消息，就全世界都講，即係全香港人都講噶啦， 係 就話咧幾時通關，就係講緊係三月。 前都唔會， 係啊，都唔會。點解咧？係因為要等埋個冬奧。 係啊， 係啦， 冬季奧運會，北京冬季奧運會， 二月嘅冬奧。 係。 係啦，咁你話 會唔想出亂子？ 嗱，我就成日覺得有個問題喺度嘅。喂，咁你搞嚟做咩咧？因為一個香港香港人唔可以上北京支持祖國。系啊， 等等先，唔系唔可以翻，系隔離廿一日啦， 系咯，咁你基本上冇可能噶嘛，隔離廿一日要去睇一個為期兩個禮拜嘅冬奧。 哦，講少少最新資訊先啦，嗱， 如果你是大陸有地址的，可以是七加七，有些是十四加七， 七加七加七，大陸有地址的，就住七日酒店，七日家居，另外那七日呢就都就 限制你， 就限制你出入， 係啦係啦， 即係你要隨時，即係要一定要住固定住所嗰七日。 咁啊，另外我知道，如果你冇地址就廿一日酒店， 酒店廿一日。 依個由我有個老友係香港人同佢老婆， 嗯， 啊好，哎呀冇問佢係咪同房，可能應該係，啊應該係可以老婆同房， 老婆 應該得， 而家得， 因為佢嗌外賣嗌兩個 啊，而家得， 佢嗌外賣嗌兩個係啊， 而家得， 佢啱啱今日最後一日 ，OK。 又變翻得，但係佢因為佢中山， 下次再講啦，下次再講啦，因為你 咁佢又要 你冇消息就 佢係唔係？但我知佢係二十一日咯， 係咯， 同埋係因為佢要去中山㗎嘛。佢話如果目的地唔同，可能有地址又係少啲咯。因為我有一個係七加七加七， 係有啲七加七加七啦。咁我哋又唔使知㗎。 即係有段時間直情兩公婆都要分房，我知道。有段時間 而家好啲，分房係有段時間分房 係啦。咁咧而家零一咧就話三月之前先至考慮通關，仲要睇埋個疫情。咁其實你而家淨係一個信一個零一呢個傳媒咧，要食屎都得啦。你知田北俊不斷咧都有啲咁嘅消息講出嚟。田北俊係一個人啦，唔使講啦。佢就係一個消息來源啦，直頭。佢真係係俾人引述嗰只嚟㗎啦，啫。佢就話可唔可以轉為七日打咗針？打咗針之後轉為七日。咁啊一路喺度講緊。喂，咁如果淨係呢一個田北俊咁講，同另一個講法已經唔同啦。我信得你田北俊，我就唔信佢零一㗎啦。因為而家疫情開始緩和，香港 開始咗好耐，唔係已經完結咁 滯啦。緩和咗好撚耐啦，係咪先？已經冇撚咗好撚耐啦。但係咧，就因為檢疫嘅關係，所以咧就可唔可以七日咧？就首先試行嘅就是香港同澳門，跟住就香港同深圳，都唔准去其他地方，喺香港就去深圳嘅啫。嗰廿一日，咁跟住可能嗰即廿一日就先可以，跟住得先逐步嘅地方開放。呢個田北俊喺呢一個禮拜之內講嘅，咁你叫我信你田北俊定信你零一先？屌你老母，我梗係信田北俊啦，點解啊？因為佢根本就係一個消息來源嚟噶嘛。咁零一都要聽一個消息來源嘅人講，喂，田零一個消息來源喺邊個？零一有冇講過？冇啊，佢作出嚟仲得啦，屌你老味，我唔谂成一算零一嘅。不過好，而家坊間好多人都咁講，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會咁諗，不如你信零一啦，咁你咪唔使咁辛苦咯。 喂，咁咪講埋啦。 喂，十一月通得未啊？通得未？通得啊？ 咁 新年通得未啊？喂，屌你講，你死撚咗佢啦！你嘅人生唔係為通關嘅嘛，即係咧。 即係其實而家。你話十年內唔通關我啊？ 我唔得， 恩仔都冇乜所謂 嘅。咁其實都限咗嘅。 其實最唔慣係一定係頭嗰半年嘅。頭嗰半年之後咧， 唔係啊， 而家年半。 你明唔明啊？ 冇辦法啦。 呢個好撚大嘅一個問題嚟嘅。 我同埋你等下先。 我想你講，如果香港獨立，如果啊，記住啊，嗱，我哋唔支持噶嘛。 如果 唔支持噶嘛， 唔支持， 就係唔支持， 唔支持， 我反對啊，反對，等等，屌我獨立，你知唔知？如果假設我知道，假設同如果都冇可能嘅，但而家忽然唔知點解平行時空 ，OK， 即係話分開咗， 係啦， 自己可以有獨立嘅。 而家呢個 moment 同香港獨立有乜分別啊？都係上唔到大陸噶咯。香港獨立就唔俾翻大陸啊嘛。 我唔一定嘅。 係啊，因為搞獨立嗰班撚咗係唔希望大陸人落嚟，你都唔希望有香港人上去啊嘛。 其實另外， 你明你係咪先？搞嗰樣嘢。 唔係，即係嗱，如果你咁講。 係啦，如果所以咁樣咧，如果你繼續令到香港人習慣咗，就而家同獨立冇分別。呢只鑊邊個咩啊？唔通我噏下就我咩啊？梗係林鄭月娥咩啦？喂，林鄭月娥夠唔夠膽？嗱，啱啊！講而家你咪搞個獨立先，你搞個獨立啊！咁啊， 民進 唔係我搞啊！我講下唔係嗰啲咁嘅，係民進如何你搞緊啦？基本上你唔通關唔係個獨立？我深圳唔俾你啊！我通關，深圳協助你啊！個獨立，全部拉曬 ，OK， 唉， 係啊，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大佬，我哋講乜嘢啊？我哋講團結噶嘛，我哋啲民族主義係咪先？係 啦， 係咪先？ 唔係個問題，仲有我要講啊，爭啲唔記得係咩咧？ 你唔支持獨立㗎？ 唔係， 啊，俾你暫亂咗，唔係都即係我講嗰個咧都好有邏輯嘅，應該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如果啊，即係我同你身邊嘅人，其實係係咪好多係隔有都肯隔離十幾日廿？我識好多喎，其實 就係因為點解咧？我真係我依上咗啦。 唔係唔係，我哋本。如果你真係有緊要事嘅咧，好多人其實可以犧牲去隔離。 可以噶。 嗱，我識，嗱，我真係識。 我識有朋友添啦，我都有。 嗱，直情阿德已經隔離啦。 係咯。 十四日有啦。佢係七定七加七定係十四。 佢十四日，十四日。 咁身邊另外有你兩個老死啦，你前度女朋友啦，阿周迅， 某啲女啦。 我有個師傅咧。就搞個老婆落嚟單程證焗住要食。 我都係有個。 啊！ 我有一個啊。就是要分開房嘅，仲要兩公婆。 分開房就係分開房。 係就係嗰期，喂，你都未同一個人嚟。 阿西華你都識啊，西華。 我又唔識。 西華你唔識。 我識西華，唔係我知邊個，但係應該唔俾你講。 你哋啲朋友啲嘢講得完未 啊？ 唔係， 唔係，唔係，聽我 講先。關智南嗰個咩事啊？ 唔係啊，老婆單程證 落嚟 香港話，如果 要上去搞， 唔係如果唔上咧再拖。 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呢樣嘢咧， 呢啲梗係搞啊，上去搞啦。 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呢樣嘢都係智南嘅嘢嚟㗎嘛。 係啊，梗係啦。 過關梗係啦。 咁啊，另外。我認識有幾個就去玩啦，你啲女嗰啲， 我啲女係啦， 因為佢本身都 唔好話我啲女啦，我 即係佢本身都係新香港人， 係啦。 咁啊，另外我認識兩個香港人咧，就係一個就收樓，買咗啦，約收樓裝木頭，一個咧就要翻中山買樓，即係人生嘅大事。講緊可能而家買樓都講緊過百萬㗎啦， 仲有㗎嗱， 咁啊一定要犧牲自己十四日咯，廿一日。 如果你逼一逼我。我隨時我都要廿一日嘅，點解咧？我有個網友，大家識啊，大的， 係 大的，聯通定係乜撚嘢？定係中國銀行定係咩建行定商中工行啦？ 龍而家龍業啊， 俾撚咗個嗰啲 message 啊，佢啊嗰啲 取消户口嘛，我知我都收咗啦， 話取消户口啊， 話資料未交齊，可能會取消。 因為咧，點解咧？ 我有收到。 其實之前咧，好多人咧都會用嗰、那個。咩面容識別啊，一定要登記咗個面容，再重新 confirm 埋個新嘅身份、新回鄉證。一隻新回鄉證喎，你舊回鄉證咧，唔使喎。一換咗新回鄉證，你就要做埋嗰個人面識別，同埋換咗新嘅回鄉證。 我咪有依度咯。 係啊，你依家係咁啊。 我讀出嚟啦。 好啊。嗱， 你嗱，深圳中行尊敬的客户恩仔。你在我行流傳的證件信息不完整，請盡快持你本人有效證件到我行任意網點更新，如未及時更新，我行將暫停啊你的帳戶服務啊，如已更新啊請忽略啦。咁啊，感謝支持。咁啊，跟住就係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各網點。 啊，你只戇鳩 雞。跟住我咧，我竟然回佢信息喎，冇人回我喎。 唔得噶，其實 唔係，因為佢嗰啲係太空機嚟嘅， 係咯係咯， 即係嗰啲叫做係我就要嗱，我話本人身在香港，因疫情關係沒法回深圳辦理手續，請問可如何安排？冇人答我啦，跟住 唔係你要上官網講咯， 係啊要講，唔係不過我覺得應該 OK 嘅，佢知道香港人有疫情有封關，我覺得有得搞嘅， 其實 因為佢而家每個月仲扣緊個兩蚊嘅。手續費，我個户口咧係要每個月俾兩蚊嘅信息費。 信息費咪個個都係㗎啦，唔止你，我都係啦。 係我數下俾你講，你繼續講。我等下我數咗。 嗱，就係好多㗎，我有幾個朋友都係咁樣，因為就係咁樣，因為佢換咗新嘅回鄉證啊，之後啊冇做面容識別，亦都冇準備張新嘅回鄉證俾佢睇，因為咧原來你登記喺銀行登記啦，我講銀行啦，呢個大範疇啦，即係包括埋其他銀行㗎啦。即係中銀啊、建行啊、工商啊，都當銀行啦。登記嗰時候咧，你俾嗰張身份證、嗰張回鄉證咧，係有到期日，佢係 mark 埋嘅。 OK， 如佢只要覺得你個只要你個到期日過咗咧，佢就必 新嗰張， 佢就係當你有張新嘅回鄉證。 阿 Benny， 你有冇大陸銀行户口啊？ 冇 喎，即係你次次都係現兜兜翻， 現兜兜啦。 即係我話你玩咗幾廿年都冇。 誒呢啲拍過咯，有話走噶啦， 奇怪喎， 好多啲乜嘢啊？ 啊先啲， 唔係我就因為某啲原因又要開，因為方便淘寶成嗰啲。 係啊，我都係咯。 過完手癮啊，走啦，搞咁實多嘢㗎。 因為你冇影響咯， 就係因為你啲回鄉證過期，但係如果你啲回鄉證未過期咧，你係收唔到呢個信息㗎。 但唔會啦，基本上你回鄉要過曬期啦，基本上係咪啊？ 唔係，好彩我電話又 keep 住噶嘛，你呢啲，即係每個月六蚊都白俾咗咁多個月。 係啊，我 你有啲哇用 plan 嗰啲百幾蚊啊？ 我咪係咯，我用 plan 咯。 係啊， 我嗰 plan 係一卡兩號嚟㗎。 哦， 120幾蚊㗎，一個月。 我就係咧增值卡，一卡兩號增值卡。 而家我啲卡咧收咩電話？收啲 詐買樓咯， 詐騙短信啦。嗰啲屌你老味，你俾公安局咩撚嘢拉鳩緊啊！因為我一卡兩號嘛，我知道。咦？呢張卡冇人知嘅，屌你！ 如果你講一卡兩號，我又講少少嘢 啊。哇！ 嗱，我就真係親身經歷啦。 嗯。 咁我話大家一卡兩號啊。 嗯。 咁啊，咁我咧，我就電話卡。 嗯。 咁我嗰張卡係雙卡雙，我部手機雙卡雙待噶嘛。咁響聲唔同。咁自從疫情之後咧，所有大陸電話嘅響聲咧，我就唔撚聽。 嗯。 即係嗰張雖然係一卡兩號，但係因為我本身有個香港電話噶嘛，咁咧但係真係神推鬼拱啊！ 一聽國安局啊嚟， 唔係其實又唔係嘅，神推鬼拱聽咧係我見到佢係座機嚟嘅，咁顯示係深圳打嚟075。 OK， 咁我聽，一聽 數喎， 我嗰啲唔想聽，一聽咧，好彩聽咗嘅，原來嗰個係我以前開落一個。深圳香港渣打銀行深圳分行的電話， 咩事咧？ 就係關於又係銀行業務嗰啲嘢咯。咁好再聽一聽，咁啊，即係收到啲風啦，同埋叫可以幫我 keep 住個户口，因為其實嗰個户口 咧，錢啊，我用冇錢就要佢， 完全冇錢嘅，因為以前係因為有啲業務上嘅來往開咗，但係咧佢又唔同我取消，好得意喎。你中國銀行仲扣我兩蚊㗎嘛？佢又唔扣手續費，又唔剩，又有網上銀行剩。咁咧佢打嚟話，原來個户口仲係用緊嘅，問我仲用唔用 ？OK。 咁我聽得到咧，真係好彩，咁我咪 keep 得到而家多咗個户口咯。因為嗰張嗰個户口我有張卡咧，都過撚曬期剪撚埋啊，諗住一筆 優先。要做咩？ 唔係嗰陣時，因為有啲業務就留咗個户口啊。 咁而家你仲保留呢個户口嚟做咩？ 咁啊，但係佢又同我講有啲信息喎，話可能而家香港人喺大陸買樓啊。竟然咧話係容易過大陸人放款啊！即係只要你冇名額嘅話咧， okay. 即係咁樣講啦。當然啦，大陸買樓梗係唔等，但我就絕對唔建議嚇。 穩低，我哋講下大陸嘅 樓市啊， 係啊。我好 有好有淡有， 我好諗多啊！屌你咯，深圳朋友，我哋又有呢一朋友喺深圳做地產，唔係佢做嗰只，佢係開地產鋪啊。 哦， 開啊， 係 啊， 咁啊，識 屌你咯！ 深圳樓個樓價好似升咗，冇跌到，有少少升，但係咧二手樓 冇得賣啊，冇得賣。 二手樓冇成交， 冇成交。 新樓咧就一開盤賣曬，而家個深圳情況 全部啊都好多新樓賣㗎，大陸其實快到多到你唔信啊！啊咁啊 OK 啦，咁啊大家網友就起碼叫知道 大概咩情況 啦，亦都唔好嗱，我咧。我覺得零一嘅消息假嘅，重新講一次啊！我再重新講一次。 咁阿 Bammy， 你覺得幾時會通關咧？ 三月幾咧？出年 你覺得？你即係你都信咗個消息？ 唔係，我亦都有聽其他嘅網台嘅。 屌，其他 網台零一， 其他網台咪聽零一講，你不如聽我講啦。 即係你過完新年，過完嗰個咩奧運，冬季奧運會。 坦白講咧，我重新再講一次 ，OK？ 你唔信嘅？ 我好撚難相信。因為坦白講，我唔相信。喂，到時你嗱，有個北京你睇啦，咪有個東京你睇啦。你唔俾遊客嚟，咪蝕到眼都淡咯。嚇，間二位都要俾人奸啦。 我哋國家強大唔係話為賺錢，要 係咪 揚威國力？ 你為我一樣揚威國力，咪要俾啲外國人嚟過嚟睇咯。屌你老母啊！你過嚟睇要廿隔離廿一日，我屌你老尾啦，係咪先？一定唔撚實際啦，係咪先？啊，所以。所以佢一定會開放俾人睇啊，大佬。 嗯。 而且有一樣嘢，我唔開放，我咁啲大運動員咪大條道理，我唔撚嚟咯。 嗯。 咁你個冬奧係同全運會有咩分別啊？同個咩不如搞個亞運會啦？日本都唔嚟啦，咁照計。 嗯。 係咪先？我話大佬，你廿廿一，我日本都唔嚟啦，係咪先？我冬奧啊，我搞東京奧運會，冇人叫你嚟㗎，你自己嚟㗎啫。 嗯。 咁你要搞個廿一，我可以唔嚟啊。 嗯， 係咪先？咁你都可以放俾人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如果喺我個估計咧，全運唔得都唔出奇，係咪先？全運都唔得唔出奇。咁啊，東澳點會唔開俾人啊？東澳開俾人係咩日子啊？農曆新年啊！ 冬季奧運會 係啊，東澳 人哋以為東京奧 運會，而家真係亂曬大龍啊！真係。 農曆新年啊，我就睇嗱，我就可能唔會睇，我唔係睇呢個十月啊，我就可能會睇呢個農曆新年都下年嘅一二月啦。 咁啊， 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三月啊，嗱，三月即係一二月同三月分別啦。我就係唔撚就信啦，啱講。傑斯仔，我就係唔撚就信你零一。屌你老尾，你真係冇鳩噏咯我。屌你老尾，真係太撚多啦。反正我記得翻我講翻出嚟啊。我次次喺 Facebook 有都有寫噶。屌你老，零一又線鳩你哋咯。即係講真，次次線都線親都中啊！我唔信啊，零一呢次啊咩可靠消息我唔撚會信。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同網友講翻啦。咁啊，記得都係買個嘢。耳機啦，嗰只叫做 Extreme Tech，Extreme Tech， 唉，好鬼難讀嘅就真係。 佢冇一個 E， 都係讀 Extreme 啦。Extreme 啊 ，Extreme Tech，Extreme Tech，X 啊，咁啊， 幫襯阿的係咪真係咁讀啊？我估， 我唔知， 因為我見到 Extreme 冇咗個 E 字。 是閪蛋啦， 係 OK， 扯蛋啦，咁就買耳機啦，打賞希望照打賞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啦，咁因為上個禮拜我講咗靈異事件啊嘛，香港嘅唔係我嘅靈異事件啊嘛，咁跟住阿 Benny 就有啲佢自己嘅靈異事件，我就不如問下佢啊，係嘛？咁啊，下個禮拜係嘅咯喎 ，OK， 咁啊，下個禮拜見啦，拜拜。